真，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银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银行如果违规情节重大，最高罚款由现行1000万提高为5000万，但是考量银行规模差异很大，最低罚度维持不变。为求宽严并济，增列主管机关可以免罚违规情节轻微者，另采适当的导正措施。另外，一卡通、接口还有欧付宝这类电子支付盛行，但是不具银行执照，无法直接加入财经公司会员，直接透过财经公司清算。修正条文也将银行间资金移转账务清算的金融资讯服务事业文字，把银行间修正为金融机构间。换句话说，不具银行执照的电子支付业者都能直接加入财经公司会员。影响所及，民众未来要把自己一卡通账户内的储值金额直接转到他人接口账户内，都能及时转账成功。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上周五天津市海关在恩比蛋白质有限公司生产的两批猪血浆蛋白粉饲料检出了非洲猪瘟病毒，产品共计73.93吨，原料来自天津地区12个屠宰加工厂。农委会防检局指出，我国不曾从中国输入动物血浆粉。根据检疫法规，来自非洲猪瘟疫区而且可以传播这种疫病的动物产品都禁止输入，只有少部分可以专案核准。统计今年到12月18号，专案从中国输入调制动物饲料55件，全部都是化学合成或者是酵母菌这类维生素成分饲料，没有传播非洲猪瘟的疑虑。雅培公司产品接连出包，今年9月，铁罐装原味桉素呈豆腐渣状，共计6项问题产品下架了264,439罐，挨罚10万元。这个月，塑胶瓶装的桉素原味不甜精选以及雅培桉素佩利香草口味两款产品的瓶底也有沉淀物，总计9件客诉。特别是卫生局介入调查，上周要求雅培今天提出书面说明，但是雅培的报告只说两款产品都从美国进口，沉淀物为蛋白质与矿物质结合产生的自然现象，没有提供制程分析，也没有自主检验报告内容，说明不清不楚。卫生局要求业者明天下班之前补件说明。卫福部长陈时中今天出席立法院社福卫环委员会备询时，国民党立委陈一鸣质疑，先前责成卫福部食药署彻查，但是旧案还没解决，新产品又出包。食药署责成台北市卫生局调查，但是卫生局无法要求美国在台协会 AIT 查厂。陈时中允诺，明年1月到3月安排到美国查厂，厘清产品出包原因。陈一鸣也要求，应该在农历年前给消费者一个交代。基隆市规模最大的东地市量贩卖场明年2月18号熄灯，市府收到业者申请大量解雇，共计136名的员工分3阶段资遣，目前劳资双方协商顺利。基隆市社会处指出，资方12月4号开完了劳资协商会议，12月12号函报市府，共有136名劳工受到影响，从原地2梯次解雇，经协商后分3梯次资遣，日期为明年的2月4号、19号以及28号。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8点，来到9478点，成交金额687亿。

世故都让我找不到，还想知不知道我对他多么好。如果爱情不能到老，你也应该给我一秒，一秒去忘掉。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一开始是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海啸》，当海啸来临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站着不动，赶快往山上跑，还是往前冲呢？ 这是一个心理测验吗？ 这不是心理测验，这只有一个症结，那就是赶快 往 山上 跑。 没错，可是很多时候，大家看到海啸的时候，常常会是呆住或站在当地， 没有办法，你真的是，或是你看到那个速度，你会觉得来不及了。 当已经看到速度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可是就是，哦，我现在说的是真正的海啸，不是金融海啸，哦，就真正的海啸。那个时候呢，就是我最近看到了一些影片跟文章，说就访问那时候的幸存者， 嗯， 就说为什么他们可以幸存这样子。其中一个是，好像他看到了那个很不寻常的，就是， 大自然现象， 对，很不寻常的海水就是退流。就当一堆人冲下去捡贝壳的时候，然后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好像小三，才刚刚学到就是这个地质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这个很奇怪的退潮，就退到这么下面，然后就一直没有涨上来。他就跟他爸说：“爸爸好奇怪哦。”然后爸一听到以后，马上就带领他们，本来是搭的那个小巴， 嗯， 然后就是要前往海滩这样子。他马上就是叫那个司机说：“你现在停下来， 嗯， 然后你开始往山上就是回头开， 嗯， 你看到任何人你就打开门叫他们上车这样子，嗯，因为海啸要来了。” 嗯， 但我觉得很厉害的是，一来是 这个爸爸他很快的可以就是从 判断，然后相信他小孩， 就从儿子上儿子说的话，他马上可以连接到说对，这的确有问题。然后二来是爸爸的沟通技巧很强，他可以让整车的人都听他的话。 那面对金融海啸的时候该怎么办？ 金融海啸也是同样的啦，就是一般我们遇到可怕的时候，我们都会吓在当地，就是不要动。但其实不要动，就是你会被灭顶的。就是你其实就是要动，你就是要往高处跑啊。 那你说要沿路跟你身旁人说，就是跟我一起走这样。 通常就是一样，你看你的沟通说服能力好不好嘛？就是你遇到金融海啸，你遇到大型亏损要怎么办？当然是减码啊，或者就是停损啊。你跟大家说，现在要减码，现在要停损，就看有没有人要听你的、啊。大部分人，你以为人这么好叫，怎么可能？ 我愿意听你的话。 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跟大家一起聊聊天，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刚刚听到这首新歌呢，叫做 Way Back Home， 回家的路，我们一起 Way Back Into Love， 回到爱的最初。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Some direction, and I'm open to your suggestions.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And if I open my heart just enough. 还记得这是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吗？就电影的创作歌曲《修格兰》这首歌曲《K 歌情人》，那个时候，一个失意的写音乐的作曲家，前一阵子有朋友突然问我说，你有没有推荐一些什么老片？ 老片它不就是打开那个网飞，然后你就点到那个经典的爱情喜剧片，一排全部都是经典爱情片。 有到多老？ 多老哦，就是什么当， 譬如说会什么哈利遇上莎莉、电子情书这一种，就是90年代经典。 对对对对对。 对啊，大家有推荐一些90年代的经典电影吗？因为那个时候我想了一下，因为他那时候说他喜欢看的是《Fight Club》《斗争俱乐部》 哦， 对，然后他后来我想到的是什么？我推荐他是什么？哦，有一部在05年的，其实也是十几年前，05-04年叫做《Predestination》，叫什么？我永远都记不起来他的中文翻译，反正也是一个很科幻的，伊森霍克所演的。有几个演员所主演的电影，就是我会 买单， 我会买单，因为我相信他们的审稿团队。谁？ 尼可拉斯凯奇 绝对不会，就是尼可拉斯凯奇是绝对不会的。 嗯， 就是裘德洛，早期的裘德洛， 嗯， 还有早期的伊森霍克， 嗯， 对，就是他们每次接的片，就是看了以后都不会让我太失望。 嗯， 然后我说到他还跟我讲到，就是最近这几年突然又开始流行起来，大家会看《2001太空漫游》 哦，因为前一阵子那个 谁， 我忘了 谁啊？ 我要讲出一个完整的东西，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就是我重新弄还是什么的吗？ 对啊，现在有很多经典电影都有重新重制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2001太空漫游》，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如果有看过人，有多少人真的把它看完了？那真的是需要聚精会神，需要耐力的。 不要你哭泣，我有温暖的心，让你自由呼吸。 然后呢，我的朋友跟我分享说，他原本也是，就是尤其那一段就是原始人，然后开始会用工具，然后拿骨头。哎，你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 嗯。 然后还有就是在太空里面照那个星球，弄了40分钟的光影这样变换，那看得完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就提供了另外一个想法，说现在我们看会觉得有些东西蛮无聊的，或是你一直在想要去找那个寓意，就想说哦是哦或是已知用火，说会用工具这样，然后人类的进化改变。那你要想哦，就是这一部片是在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拍的，可是他在电影里面。已经有就是在搭那个飞机的时候，飞机后面已经有那个荧幕，那不是21世纪才有的东西吗？ 哦， 对，然后已经可以就是 FaceTime， 就是跟太空人就是用那个 视讯， 而且是对，然后手提装置等等这些，那些都是以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觉得这个很平常，然后或是他们那时候在开会的时候穿的那个西装，对，也就是。跟现在就服装什么差不多，现在看就觉得很平常，但是可能在看之前，你要先把它回到一个，哇，你是在这么久以前拍出来的东西，然后就想说，哇，这个人真的想的好前瞻性啊！我昨天呢配了一个音，然后这个音呢也跟前瞻性有关，这个音呢也跟我今天要讲的电影有关，这个音呢。在 App 上面竟然就是刚刚不是问大家推荐电影吗？有一位听众朋友推荐就是这一部，我也推荐给你看过，Gattaca 千钧一发，对。然后呢，那个电影的故事是在讲说，其实未来我们的生物科技，然后 DNA 的检测，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有钱人的福利。你有钱的话，你就可以为你的胚胎就是。我要什么基因，不要什么基因，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生下来宝宝就一定就是高富帅、白富美，每一个都基因都很强，智商都180这样子。那可是没有钱的人怎么办呢？ 赌一把。 怎么赌？ 就是他生下来就这样，不然怎么办？ 没有钱人生下来就去死啊！就是你怎么比都比不赢啊，那怎么办？然后有一些特定的工作，譬如说假设要上太空，太空人，就一定要有，就是譬如说很强的危机应变能力啊，你的情绪啊，你的智商啊，然后你的各方面都必须要很优良。所以他那时候就定了一个标准说，如果你是没有经过胚胎筛选的人的话，其实基本上你是根本不可能成为太空人。所以电影是你已经忘记这部电影了，是不是？ 对，反正可能其他又没有看过。 好，然后我昨天在配的这个音呢，其实就在讲未来的生物科技。然后我已经配到，就是发现说这件事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欸。只是 现在筛选基因啊， 对，只是现在就是在科学伦理上面不允许做人类的基因排序跟基因筛选的、可是在其他的物种上面可能已经做了这样子，然后可以，当然我们，你如果说要就是以好的方面应用的话，就是，哦，这也是最近啊，有一个中国的科学家说宣称说他做出了一个一对姐妹，然后他们一生出来，他们就永远不会感染上艾滋病，因为艾滋病 HIV 那个病毒嘛、就是那个什么人类免疫系统失调那个乳突病毒等等之类的。他说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会感染到。然后他说他现在生下一个姐妹绝对不会感染到这样子。所以就是基因化时代的产物这样子。那当然就好的方面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以后甚至譬如说糖尿病， 就是疾病都会消失， 高血压、癌症。然后任何的那种不好的疾病可能都可以就是先调整一下，然后就噗就不见了这样子，这是好的方面。但不好的方面当然就会变成那部科幻电影， 就是 千钧一发里面 讲，电影那些都会出现啊， 就是电影里面讲的那一些。然后这个可能离我们我不知道还有多近，可能如果真的有政策突然愿意通过的话，也许很快就会出现。对啊，十年。 那他怎么生下那对双胞胎的、 啊、I don't know。Show you how to be a man, dignity, integrity, honor, and I don't mind if you lose, long as you came with it, and you can cry, ain't no shame in it. It didn't work out with me and your mom, but yo, push come to shove, you was conceived in love. So if the world attacks and you slide off track, remember one fact, I got your back.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me and you, just me and you. Against the world. Just the two of us.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sky. Just the two of us. You and I. Yeah. It's a full-time job to be a good dad. You got so much more stuff than I had. I gotta study just to keep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101 Dalmatians on your CD-ROM. CD, I'm trying to pretend I know on my PC where that CD go. But yo, ain't nothing promised. One day I'll be gone. Feel the strife, but trust life does go on. But just in case, it's my place to... 其中呢，让我最惊讶的是啊，因为最近我买了行动硬碟，然后就想要备份一下我的手机啊，备份一下我的电脑啊。你知道其实就是把东西存到 DNA 里面，所有就整个地球的资讯量，就是我们现在资讯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你要整个地球的资讯量然后存进去，只需要一公斤的 DNA 就可以存完耶。 一公斤的 DNA， 对啊，就可以就是把，因为它里面资讯量可以储存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只是它的读取会很慢，就是目前你没有办法，就是对。然后我就想说哇，哇，就没有想到，就是电子业跟生物科技业，就是这两个竟然会有一个交叉，你知道吗？就未来的电子业可能现在在做一些硬碟的啊等等之类，可能未来都是出仪器给基因工程去做的。想到我就觉得，哦， 我有点恐惧那个时代。 为何？ 我不知道哎。 小小的东西可以存超级多，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资讯量啊，已经比1970年代的人类多非常多，然后更不要说你如果你活在19世纪的话，他们可能一到，如果那种时空穿越啊，他们一到这个世界，可能第一件事情脑就会爆炸，因为就是现在的资讯量真的太大，对他们来说负荷不了，真的太大了。 Daddy

But now you're all I dream of when I sleep. We climb a golden gateway just to watch the stars collide and play the TV Wonder Song a couple thousand times. I'm kinda scared to say it was the best night of my life, but I know I won't forget San Francisco. No, I know I won't forget. I know I won't forget. I know I won't forget that night in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今天，在现在哦，台湾呢是在白天的时候，但是在现在呢，在美国 San Francisco 是晚上的时候，打了一场圣诞大战，在 NBA 啊， 金州勇士队的主场在 San Francisco， 然后呢，圣诞大战打湖人，所以是加州内战，然后呢，话题性是这也是近三年来的。总冠军的诉求对决，因为就是 Steph Curry 啊 ，Kevin Durant 啊 ，Klay Thompson 啊 ，Draymond Green 啊，他们的金州勇士队对上了转到了西区来的 LeBron James 张震岳先生，结果打下来的结果，哎，没有想到卫冕军惨败， 啊， 一路被压着打，第三节的时候呢，曾经。Steph Curry 有射进了，就是连续射进了几个三分球，好像要一波流起来，可是马上要被压下去，然后最后越打差越多，第四节整个爆掉。 啊！ 所以就是今天 就在，最近可能很多人心情很不好了。 在刚刚的 San Francisco 发生的事情，哎，难讲哦。你知道，就是因为金州勇士太强，太多明星，所以呢，他蝉联吗？他荣登。全美国做出的调查，每一个州投票，你最讨厌哪一个NBA 的球队？ 哼，就是他吗？ 每一州几乎都是冠军，在五十州之内，好像拿到三四十州的投票这样子，就最讨厌他。 树大招风。 对啊，就第一名当然有，然后第一名有那种西瓜什么西龟味 短饼 的那个效应 ，bandwagoning 花车效应，所以就是会吸到很多。也不看球的粉这样子，就觉得，那你喜欢哪一队？冠军，对啊，对，他不会讲说我喜欢赢的那一队，但其实人都是喜欢赢的，人都是喜欢自己就是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所以就是冠军队的球迷当然会增加比较多，但同样也有很多人是很讨厌第一名的，对，就是觉得太强了不喜欢这样子。 Show jazz music， 将咱的空气中散发孤单的香味。 肩膀前去前往，菩萨就能复兴转变。兄弟，兄弟，要做个阳光会梦见。San Francisco 很不雅的路上，就某几个银行路，爱的路边一片梦里的 coffee shop。该人的风风慢慢的更好，慢慢明雄 Jazz Music， 将来的空气中散发孤单的勇气。 新人 Karen Sissy 首张专辑《傻眼》，第一闹主打《傻眼了》。 傻眼，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喜欢你，你的笑容真的好甜美。 我也是，你总是有点酷，却又藏不住浓厚的情感。 我们之间就像是巧克力遇上咖啡，香甜又浓郁，绽放出令人怦然心动的微妙滋味。 原来这就是恋爱的味道。金车博朗咖啡巧克力风味， 有其田哥 K 哥咯。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不动健康新风潮，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当前买好再回吧。 人生很公平，有时候输，有时候赢，有时候赢了反而输，有时候输了就是赢。 施文斌2018情歌创作专辑《无输无赢》真的很爱发行。 真美的世界，谁又敢说那么绝对？ 世俗标准的审美观，包容大千世界的恶与善。Ugly Beauty。 听谁说错的、对的、说美的、丑的，都问我。 Jolene、蔡依林，怪美的。Sony Music。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遇见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窗外等你回来，他一次成缘，等春去秋来，鲜花再开，也许才遇见，在时间河流间来回穿越千万遍，几十年等你顷刻之间，初雪已融了心头不解的恨，树上叶的思量着谁是归人。远处的歌声是谁还在唱着，泪雨纷飞听不到你的笑声，酒凉了心微了，相思醉不了红尘，可惜落花等不到留声的浮尘，月满了我心头没有你的时刻，只怕每次轮回你再见。窗外等你回来，他一次重圆，等春去秋来，鲜花再开，也许才遇见，在时间河流间来回穿越千万遍，几十年等你顷刻之间。声是谁还在唱着，泪雨纷飞听不到你的笑声，月满了我心疼没有你的时刻，只怕成缘，等春去秋来，鲜花再开，也许才遇见，在时间河流间来回穿越千万遍，其实呀等你顷刻之间，思念滚飞让无声， 办法重圆嘛。 听到的歌曲来自安以为，2:54，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啊，来到了星期三，哥哥妹妹有意思，在12月26号，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他的未来式演唱会即将呢在明年的4月6号台北小巨蛋举行。哇，所以明年的四月是非常非常怀旧，非常90年代，有张信哲，还有李科太太。不是， 哪有？我刚刚真的吓到，说：“哎，我怎么没有发到李科太这个新闻？” 张信哲跟许茹芸这样子都在明年的四月份啊。 阿哲哥呢，他这几天也在做义卖， 你最爱的阿哲哥， 对，岁末年终在做义卖，然后他有很多的古董啊，一些老东西，他就选了几样出来，就是拍卖，就是竞标。他好像结标，我今天看新闻，好像募得了96万元。哇！

韩国瑜感谢杨秋兴愿意当两岸之间的桥梁。姚秋兴说，两岸和平发展很重要，希望协助市长扮演好协商的角色。民进党立委高志鹏贪污，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高志鹏必须入监。高志鹏民国96年利用立委职权向国有财产局副局长请托官说收受50万元不法利益。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更二审依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褫夺公权4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高志鹏必须入监。依据选罢法规定，高志鹏贪污判刑定验，未来无法再参选公职。教育部长叶俊荣请辞获准，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今天宣布，行政院长赖清德决定由教育部次长姚立德代理部长，人事公文这一两天内签合完成程序。前两任教育部长潘文忠和吴茂坤也都是因为管中闵的案子先后去职，也都由姚立德代理部长。现在叶俊荣离开，将是姚立德第三度代理教育部长。叶俊荣前天同意台湾大学聘任管中闵为校长，但是行政院诉愿委员会目前还在审理台大遴选委员会校方提出的诉愿，结果预计1月出炉。行政院秘书长卓荣泰今天批评叶俊荣为何不等诉愿之后再来决定，如果诉愿结果与叶俊荣的决定不同，如何挽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能说和上快结束了，就把钟先撞完。钟荣泰提到，前天下午接近2点，行政院长赖清德在总统府开会，收到叶俊荣的简讯，也再回简讯给他，希望审慎思考。按理说，叶俊荣应该再回简讯告诉长官他的决定。赖清德还在等叶俊荣回讯时，却在电视上看到他已经说出自己的决定，非常错愕。钟荣泰指出，从管中闵从学术伦理、独立董事前往中国上课兼差，到现在监察院还在调查的专栏稿费争议一直没停，不是政府故意把案子拖得这么久。为了加速淘汰二型乘机车，环保署今天宣布，明年与地方政府推动大众运输消费金补助方案，只要机车涉及在6个县市就能选择，可以再加领500块钱的大众运输补助金，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新竹市、苗栗县、台东县。环保署民国93年开始补助民众汰旧二型乘机车，补助金额逐年递减，如果明年底前淘汰，补助金额只剩500块，民众汰换意愿不高。环保署今天宣布与交通部合作推动淘汰二型乘机车大众运输消费金补助专案，提供民众现金之外的第二种补助款领取方案，只要二型乘机车涉及于上述6个县市，选择请领大众运输消费金方案的民众就能额外补助500块钱，但是加总起来的1000元都得用于大众运输用途，期盼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71点，来到1932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7点，跌幅1.36%，202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点，250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0点，730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下跌41点，跌幅1.36%，成为3009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48点，指数9478点，成交金额687亿。香港耶诞假期股市继续休市。今天白天，北部和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今晚到明天，大陆冷气团南下，东北部地区和大台北山区有雨，而且不排除局部大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和马祖也有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北部澎湖预测气温19到22度，中部、东部22到26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庆祝大金 R32 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冷暖空调现折2000元。 嗯，金温暖 Daikin。 我喜欢你，你的笑容真的好甜美。 我也是，你总是有点酷，却又藏不住浓厚的情感。 我们之间就像是巧克力遇上咖啡，香甜又浓郁，绽放出令人怦然心动的微妙滋味。 原来这就是恋爱的味道，金车博朗咖啡巧克力风味。 他笑着笑着唱出温暖的代表作，秋诗林一克拉。 一克拉的体贴比钻石更耀眼，甘愿陪你一起好好。 秋诗林一克拉专辑12月18全面发行，环亚音乐。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张信哲。 我终于等到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Yes，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这也是飞碟联播网今年最后一次最后一集的2018飞碟空中义卖会，在今天12月26号。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那今天的义卖会呢，一样我们有同步的在飞碟联播网的脸书同步直播，所以不管你是使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用听的，或是用飞碟联播网的Facebook 用看的，都可以现在可以看到美丽的广播女神。她今天是个美国人哦，你现在穿了外套，所以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是美国人。好，我们要赶快就是今天的这个空中义卖了。那今天呢，我们要先说所有的金额款项全部直接会给社团法人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那飞碟电台是完全没有经手金钱的，所以你今天打电话进来竞标，或者打电话进来说我要捐食物箱，我们都直接是给你他们的账号，汇款账号，由你自己去汇款这样子。那安德烈食物银行呢，在做这个计划是要每个月提供全台湾有5000多名15岁以下正在成长的弱势的家庭孩子们一份食物箱。女神快给我们看看食物箱。 食物箱现在就要看了吗？ Yes， 我旁边这一个就是安德烈食物银行提供的食物箱，然后呢他今天有带来给大家看里面究竟有什么。 食物箱蛮大一箱的啦， 里面呢有那个 麦片， 鲜奶麦片，然后也有之前提到的干粮，像是面条啊、 yep、 面条蛮多包的、我就不全部拿了、然后呢还 有 巧克力脆片，也是麦片。 OK， 然后有冬粉， 这、 也是干粮。然后呢，还有形象非常好的益美豆奶。 好，有喝的，有吃的， 还有罐头，就是罐头有鱼的，然后最下面还有一包米，还有就是那个、 咖喱， 咖喱牛，就是你煮饭还可以煮面都可以配。然后呢，还有饼干，自然的卡欧， 是的， 这个很好吃， 是的。 还有肉松 哦、 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小朋友一个月，就是在他饿的时候或是他不方便的时候，他可以很迅速解决自己三餐问题的。 对对对对，那这个很多人可能会说，哈，这一个月吃这些哪够、不是这个让他们吃一个月，好不好？这个是有的时候，有时候爸妈可能太忙了，或是爷爷奶奶真的就是没有空照顾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自己可以用一些简易的东西吃。好，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进行了。那这一箱的食物箱呢，大家也看到有这么多的东西。 对。 所以，如果呢，你想要捐款这个食物箱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那一个食物箱呢，是1000元，直接给安德烈的食物银行计划。 今天我们的第一份竞标商品来自于 WMF 德国百年精品餐厨的奈彩米黑色28公分的炒锅。 哇，今天那个小姐直播小姐非常忙，我现在手上就我没有办法单手拿起这个炒锅，它真的很扎实哎。 好，炒锅黑色奈彩米，奈彩米黑色独家陶钢一体材质。 它的陶钢就是不得了，就是呢它表面就是有刚刚说到这个，所以呢它就是很健康，然后表面光滑无毛孔，它不是那种涂的东西，有时候涂一涂你有时候洗一洗洗一洗那些东西就再见了、no， 它很 OK 的，方便清洁，然后适用于所有的炉具这样子。 好，所以今天呢这个黑色的炒锅28公分的炒锅在外面的定价呢是21,240元， 对。 而我们今天在飞碟联播网的空中义卖会呢，我们的起标价只有 8000元。 02236399555，02236399555，赶快打电话进来哦，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竞标。 今天我们有4样商品，所以每一样商品的时间其实都缩短蛮多的。如果你本来就有这个预算，或是你在等这一周，或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就不要犹豫，现在就可以马上打电话进来了。 没错， 因为时间太短，一闪即逝。02236399555， 来吧，等待今天呢，你把。用爱心把这个好锅子带回 家。来哟来哟来哟！ 街头卖艺来着。 你想看锅的食品的话，你也可以直接上飞铁联播网可以看直播。我可以拿锅啊，这不能打人，这真的会出事的。 哦，会出事，会出事。骑着车不知道能走多久。回头一直向前向前冲，这生活没想过什么理由，埋着头就去做，从来不担心会失去什么，我的未来生活是否梦想依旧，卸下那些回忆永远不想遗忘，喜欢或不喜欢，被爱或不被爱都无所谓啦，就勇敢地接受，点点头，我要做我自己，跟我走，我要一直跟着你，只有往上不停地伸展，我才能看到幸福的阳光，点点头，我们要在一起，挥挥手，相信这一份情，带着你的祝福，现在就出发，一定找到幸福，不回头，一直向前向前冲，这生活没想过什么理由，埋着头就去做，从来不担心会失去什么，我的未来生活是否梦想依旧，卸下那些回忆永远不想遗忘，喜欢或不喜欢，被爱或不被爱都无所谓啦，就勇敢地接受，点点头，我要做我自己，跟我走，我要一直跟着你，只有往上不停地伸展，才能看到幸福的阳光，点点头，我们要在一起，挥挥手，相信这一份情，带着你的祝福，现在就出发，一定找到幸福，点点头，我要走我自己，跟我走，我要一直看着你，只有往上不停地生长，我才能看到幸福的阳光，点点头，我们要在一起，挥挥手，相信这一分钟，带着你的祝福，现在就 出发，一定找到幸福。 帮助台湾的孩子们一定找到幸福哟。好的，那我们接着下来呢，要继续进行这个第二项的商品拍卖啦。 第二项商品呢，就是意大利婴幼品牌 Chico 提供的 Bravo 极致完美手推车限定版。那这个手推车呢，是零岁到三岁都可以用。嗯、那重点就是手推车，爸爸妈妈可能最在意的就是好不好收。嗯、他强调他单手就可以收纳，非常方便、舒适，也很安全， 自动折伞了。 而且而且呢，就是我想很多爸爸妈妈看到这个推着这个 时尚 手推车的是他，是隋唐、哦、我想就能相信他的眼光吧。 哦，嗯，而且他这个广告你知道走过那个大楼玻璃屏幕有没有，他穿着原本穿的休闲服，然后大楼玻璃屏幕就是变成礼服， 是晚礼服amazing。 好，这个手推车呢，极致完美手推车限定版，然后呢零到三岁都可以用，那在外面这个定价是16500元。 哦， 今天一样起标价非常便宜，只要8000元就可以。 这是零到三岁适用的，如果你家刚好有小朋友，或是你的好朋友、嗯、你的亲戚即将要临盆、嗯、即将要有小朋友、嗯、都欢迎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做爱心。因为呢一般你要买这个东西，你本来就要花这一笔钱、嗯、可是反而现在是你把这笔钱等于是捐给了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然后同时你又拿到了一个Chico 啊。我现场是没有办法推这个手推车啦，就是我们只有提供那个图片，可是我可以帮他看那个轮子很大很窄，然后就是小朋友就是中间那个扣环也很重要啊，那个安全带，嗯，那看起来都非常的稳固，很放心。 是的，欢迎你02-2363-9955，也欢迎你呢。如果你不是要这个竞标 Chico Bravo 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哦，没有要参加竞标，我想要直接捐赠这个食物箱的话，嗯，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在岁末年终的时候用爱心温暖台湾，02-2363-9955。意大利婴幼品牌 Chico Bravo 极致完美手推车的限定版，好，零到三岁的 baby 都适用。你想要就是推着 baby 到处爬爬灶的话，单手就可以收折，方便、舒适又安全的 Chico Bravo， 02-2363-9955。你现在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2018年年终岁末的飞碟空中义卖会。今天呢，12月26号也是最后一个礼拜的最终回义卖会了，所以你要做爱心，同时又把好商品带回家，非常非常的划算。就是猛拉干 ，Seiko 啊。 像梦想在飞舞。

三样呢，也是之前很热门的，是由台塑石油所提供的石永雄安心 VIP 黑豹卡。那这张黑豹卡呢，里面已经储值了10000元、你可以直接用这张卡去加油，你可以有现金折扣啊，加油满额赠啊，然后点数加码送啊，红利点数还可以去兑换 OK 超商的商品。 所以其实呢，这个商品是一张卡，这卡里面有10000元的现金可以使用。好，那当然呢，这张卡本身的卡有卡的那个什么工本费100块，加上里面的10000块的储值，所以一共是11000元。 然后呢，这张卡我们起标价就是10000元，因为里面就储值了10000块嘛、而且加油就是真的是大家都会用到的东西，所以你想要这一张台塑石油的 VIP 黑豹卡吗？起标价10000块，02-2363-9955，23639955，欢迎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 赶快打电话给我们哦。 然后如果你想要单纯购买食物箱的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做爱心。不管你要参加我们的义卖竞标，或是要买食物箱，都是可以的。 是的，要10000块起标的竞标，或是小额的捐款，就是一箱食物箱，一箱、两箱、三箱、四箱、五箱、六箱、十箱，你就可以把那个黑豹卡带走了啦。 对对对， 快。 快！02-2363-9955。 别把希望放在某个人身上，我宁愿自己买钻戒戴上，也不愿分手后还要还给他，让我走在自己选择路上，就算淋一点雨我也无妨。 快快快快！02-2363-9955，台塑石油的这一张雄安心黑豹卡 VIP 里面呢，已经有10000块喽。02-2363-9955，我们来接听一下电话吧。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呢？ 张小姐。 啊，张小姐，张小姐，你要来这个加入我们 VIP 黑豹卡的竞标对吗？ 是的， 好，那我们这个起标价是10000元，请张小姐出个价吧。 11000元。 好，我们现在呢，就是张小姐出价11000元。那我们现在呢，等等有没有其他人要用爱心把黑豹卡跟张小姐一起带回家呢？张小姐，稍等我们一下哦。 目前呢，在现场张小姐对这个台塑石油雄安心的 VIP 黑豹卡愿意出价11000元。那么，张小姐， 是。 嗨，张小姐， 你是代表代表人吗？刚刚有一个人打电话要代表， 是的， 代表小编 是。 所以要代表那一位怎么称呼呢？ 台中的林小姐。 林小姐， 张小姐出现对手了。林小姐，那接着下来换林小姐出价。 林小姐一万二， 一万二。 张小姐愿意吗？ 愿意，一万三， 一万三， 一万四， 一万四了。那张小姐，你还愿意再往上加吗？ 一万五，一万五， 一万五， 一万五。 代表放弃了， 代表小编放弃了。 而且代表小编刚刚是先用气音说，很不好意思讲。 大家如果有看那个飞碟联盟直播的话， 他其实一清二楚， 完全看得到这样子。那一万五千元，就张小姐，你一开始的这个预算设定就是一万五千元吗？ 对，是的。 哦， 所以刚刚好符合你的设定。 对。 那也不好意思再叫你往上加了啦，那就恭喜你张小姐。 谢谢张小姐，电话不要挂，稍等一下哦。那希望刚刚那个代表的台中的 林小姐， 林小姐，就是欢迎，如果你有这个预算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购买我们的食物箱，帮助小朋友。 没错，没错，没错。 嗯， 好，接着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四样啦，一样呢是来自于德国的一整套的，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呢有蛮认真的解释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Food Disc。富足康科技足垫组， 它其实呢就是科技的鞋垫，然后那个鞋垫呢可以帮助你，就是比较放松，比如说像爸爸妈妈，就没、爸爸不可能，妈妈怀孕的时候，然后 对，目前呢，目前爸爸真是不可能， 就是有时候你因为怀孕比较重，然后你的脚压力比较大，如果你走路姿势不良的话，那没有好好舒压，请你走。久走都会很酸、或是柜姐最近很忙也是这样，或者是小朋友有时候那个脚有点 X 型腿的话、那个施压就是那个足垫都可以帮助你舒缓你的压力。 O 型呢？ O 型就反正你就是你走路这就是不正确嘛。 Y 型呢？ Y 型是怎样？ Y 型是漏斗型呢？ 是你大腿根部的那个腿太细了吧，才会变 Y 型。好，然后那个呢 ，Full Dix 富足康科技足垫组的福袋里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足垫一双， 嗯， 还有一个是 Run Pro 的足垫一双， 嗯， 还有商品抵用券1000元、 嗯， 然后还有袜子礼盒一组， 嗯， 还有抗菌除臭袜五双，以及富足康的钥匙圈一个，总共有六样商品， 就是一个福袋啦，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推出的划算福袋。定价呢，如果在外面全部一个一个买起来的话呢，也是超过10000元。今天我们的起标价是多少呢？ 只要7000元。那当然呢，足垫，因为我们刚刚说到每个人的腿型、脚型都是不一样的，那你也可以拿这个足垫的商品尺寸去更换，它也会有提供一些垫面让你去做更换，你可以放心的。 好的，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呢在飞碟空中义卖会2018年的最后一项商品了，就是来自于德国的 Food Disc 富足康科技足垫组，一样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0223639955，不管呢你是要就是这个竞标起标7000开始，或者呢是你要直接小额捐款。食物箱一箱一箱的捐给这个安德烈食物银行，赞助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都欢迎你哦。 如果你刚刚没有看到那个食物箱的内容的话，待会在直播再给大家看一次食物箱里面到底有哪些产品。 有，好的，23639955。 少鬼子少女， 成全在我 被崇拜是你手间的温柔， 世上最弱 佩戴成装饰的花朵， 我们要继续进入我们的最后一项商品，富足康科技足垫组的竞标。现在我又看到了代表小编进来，是代表小编要竞标吗？ 是的，有人请代表小编出场。 好的，这个7000块起标，代表小编请出价。 8000。 我们等一下，因为电话线上就是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不知道他是要直接捐食物箱的，还是要也是就是要跟代表小编一起竞标的。代表小编这位竞标者是来自于哪里的谁呢？ 台北的陈先生。 台北陈先生，好的，那我们等一下，我们让子弹 飞 回。飞 一会儿。 今天的飞碟空中义卖会，我们的最后一组商品来自于德国的 Food Days 富足康科技足垫组，目前来自于台北的陈先生代表出价 8000元。 陈先生有没有可能思考过了一轮，他又会想要往上加一点呢？代表小编， 你现在是用眼神给代表小编压力吗？这样子，这样子， 而且他只是个代表的， 这样子，而且代表小编，因为代表小编是知道就是那个底价的，他一次加到底价，那样怎么样对待陈先生？陈先生是不是不开心了？对不对？ 好好好好， 我们8000一次， 8000要两次了吗？ 8000两次， 8000要 8000，陈先生得标。 不晓得陈先生有没有在看直播？谢谢陈先生。 Yes， 好，今天呢，这个飞碟空中义卖会第一次在下午的时候举办。哎，什么什么？有人说要 炒锅再一次。 哦，有 又有一组炒锅吗？ 炒锅要再继续竞标是吗？最后一项商品，没有想到 炒锅走一波六。 我们是聚宝盆吗？商品会继续再浮出来的。 就还是要感谢这一次飞碟空中义卖会加入的所有厂商朋友们，都愿意提供这么棒的商品，然后用非常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提供大家来做义卖，来做竞标。 没错，线上的是 Hello， 你好，喂 ，Hello， 你好， 徐先生吗？ 徐先生要参与炒锅的竞标是法， 对， 我们的 WMF 德国百年的这个炒锅呢，起标价是8000， 请徐先生出价， 15000， 15000， 哇，哎，其实这样还是很赚哎， 真的哎， 对啊。好，这15000呢，就是要等于是买了15个食物箱，可以送给就是学生，好好是。15000，那我们就15000， 就恭喜徐先生 了，恭喜徐先生把炒锅 带回家， 谢谢徐先生。 这个世界越来越需要并肩作战，只要能一起携手共进，人人都是英雄，人人都值得歌颂。请听施文斌，人人是英雄。这个世界不能只靠一张嘴。 真正的朋友不需要太多，真正的兄弟他不会啰嗦，真正的伙伴要并肩作战，真正的胜利在我们手中。 一个人的自在驾驭，两个人的浪漫旅行，全家人的相聚时刻，因为 Volvo 的安全守护，让人生每个阶段都是最好时光。 Volvo 年终最佳优惠，全车系19年式升级多项顶级科技配备，再享最高60期零利率，指定车型再加赠1年以市险，最高40万优惠回馈，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哇，

眼睁睁看风雨让你我都湿透，却还要继续走。 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本周的 UFO MVP， 他是杨永聪，这首歌曲叫做《没有伞的人》。最近呢，在北部呢，其实容易下雨， 毛毛雨， 还是出门的时候不想被淋湿的话，就要带伞哟。今天呢，也要总结一下，在这个年度的最后一周的飞碟空中义卖会，在12月26号，我们今天募得了多少钱呢？我们要感谢徐先生15000元，张小姐15000元，陈先生8000元，然后还有捐赠食物箱的孙小姐、张先生、蔡先生、林小姐、刘先生、蔡小姐跟靖先生，一共呢是54000元，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当中。 谢谢所有加入空中义卖会的朋友们。 Yes， 3:51呢，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悬的《Selling》。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个愉快的下午，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你很棒，拜拜。 记你的名字后强势回归 Red Wimps。 なんでそんなにそっけないのさ、そっぽ向いてさ、君の方から誘ったくせに、俺じゃないなら早く言ってよ、そんなに暇じゃないんだ、ちょっとひどいんじゃない、あんまりいいじゃない、恋がなんだかもわからないんだ、君が教科書になってくれるかい、いいよって君が言うなら、したたたたたたたたたずの夢を見せて、できるだけ無様なやつを見せて、身が笑われるくらいのやつで叶えるにちょうどいいでしょう、したたたたずの夢を見せて、うざった 融合全新音乐元素，深入灵魂的共鸣节奏。 できないよな、にが 見えないよ、明日が怖いから。 One OK Rock 爱妞最强豪华阵容跨刀合作。 雨に打たれりゃ流れちゃいそうな僕のこの勇気に泣きたそうだよ、愛でも愛でも何でもいいから、無様になれたら楽だったのかな、昔好きだった歌が今は悲しく聞こえ。 Red Wimps 公信榜冠军全新专辑翻转世代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寒假去一趟未来吧，怎么去？搭上系统思考时光机。玩什么？植入设计思考模式，发现问题，解决难题。怎么玩？变身一级桌游设计师，直闯未来。营队报名享早鸟价，脸书搜寻 YSEI 少年惊叹号，04-2329-0568。 大家好，我是光宇。你感觉什么款的人生上有味呢？我的答案是唔惊吃苦、黑白分明的人生上有滋味。就亲像钻研人生120年，严选6年跟格雷松的全球第一人生品牌正冠状，伊的格雷松精 Every Time， 因为精纯高味，所以吃起来有淡薄苦，但是无掺调味剂，所以更加健康。这就是正冠庄的人生之道。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的最爱主题。